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，一首《泪三年》送给大家。大家可以搜索我的名字 MC 药材。回想和你那三年，好想回到三年前。三年后你把我嫌，我独自转身泪连连。如今你把我抛弃，当初承诺是放屁。三年感情真不易，我三年陪伴难忘记。那时抓起你的手，可怜求你不要走。想想我是有多丑，他却已把你拥有。对你感情太浮重，都怪自己没有用。无意中我把你送，我什么脸面说心痛。你离开我是为甚，也许怪自己太笨。你说对我只有恨，难道你就不过分？你说如今只爱他，对着视频笑哈哈，甘愿被他啪啪啪，我总有一天把你杀。一个人我一场戏，一个人我在哭泣，一个人我回忆过去这段感情成追忆。有时我也在想念，有时我也在改变。你可知道我厌倦，我厌倦太多的欺骗。多少次我等你回头，任你践踏我温柔。多少次我把你求，我不想听你说理由。谁会站在我身后，才加陪伴我左右？我是真的好难受，爱情让我头好痛。这几年我再回首，身边有人也有狗。多少次我再怒吼，谁会把我当朋友？我说你是好无情，脚步不曾为我停，留我独自一人行，我心却已不安宁。如今你已孤身旁，杀戮苍生又何妨？千千万万只虎狼，我鲜血染红太平洋。待我拿下紫金巅，孤身一人云水间，你和他在风舞翩翩，待我把你扑无限。那天你找我哭诉，说他们自己没有路，说他早已把你负，一下紧把我抱住。你说他已把你嫌，诉说着他们好可怜，于是故意回到从前，好想与我再缠绵。推开怀抱让你滚，不是我想对你狠，不是故意对你冷，我心痛泪水心里忍。但愿喝完孟婆汤，忘记你对我的伤。当初的我眼泪汪汪，如今的你已肮脏。三年三年又三年，三年的苦辣酸甜，我不怪你骗我钱，只是觉得你可怜。三年前你把我气，当初承诺是放屁。三年生活不容易，我三年辛苦心头尽。你把分手说出口，我紧紧抓你的手，求你不要狠心走，我撕心裂肺有没有？你走之后心已醉，夜夜买酒夜夜醉，直到自己吐到跪，我才发现已无路退。你走之后无人伴，夜深人静心难颤，夜夜醉酒身旁伴，我如今心已不再善。以为可以把你忘，我以为可以把你放，以为可以把你葬，我以为心已不再烫。三年之后与你相见，直到现在才发现，心中依旧把你思念，你说我是贱不贱？